罗马书的第十五讲，就是第八章的最后一段经文。罗马书第八章其实有两个的重点。第一个重点呢，就是开始的时候是叫做是不再被定罪，或者叫做 no condemnation。在第一节的时候讲到，就是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被定罪。然后将近结束的时候是不能隔绝 no separation。三节话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可以说是首尾呼应的。上一堂我们在第八章的一至十一节已经是详细思想过。思想什么呢？就是说信主的人在基督里面就不会被定罪。今天是第八章最后一部分，即是35至39节，就是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大概是20年前，我在多伦多一位的弟兄，亦都我以前香港教会的一个的死党，他送了一本书给我，叫做是 Purpose Driven Life， 中文译做是标杆人生。作者华里克牧师 Rick Warren， 我相信绝大部分的人呢其实都看过这本书的了。那么谁看过的举一举手让我看看，好吗？很多看过，但如果未看过的呢，你可以散了会之后来我那里，我可以送一本给你，中英文都有的。那你喜欢看英文又得，看中文又得，不过呢如果你拿了的时候，唯一的条件就是你拿了之后呢你要真的看完它，这个是唯一的条件。这本书呢其实就是开始的时候看的时候，我即是讲紧20年前开始看的时候很吸引我。吸引我之处就是说呢，是讲到就是说我的出生，我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不是偶然的，绝非偶然。我的一生在神的面前是有目的的。作者他引用到是诗篇139篇16节，这里说呢，我未成形的身体你的眼睛早已看过，为我所定的日子我还未度过一日都完全记在你的册上了。原来在我未出母胎，神已经计划知道我一生的年日。原来在这个世界里面不是说多我一个就不嫌多，少我一个就不嫌少。在书里面更加讲到，这本书里面更加讲到，就是说我的肤色、我的头发、我身体的每一个特征、我的性格，神一早是已经计划好。更重要的，更重要的就是我的被创造是因为神爱我。书里面讲，我的被创造是因为神爱我。若果没有神的爱，我的被造只不过是一个意外；若果没有神的爱，我的生命就没有意义；若果没有神的爱，我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亦都没有那个的目的。所以知道神的爱，知道神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来到摆上他的生命是非常的重要。八章的35至39节是基督徒，相信大家都是，在基督徒来讲是非常是喜欢，同埋是觉得是一段非常是给到我们安慰的一段圣经的经文。清楚讲到世界上面没一样的事情可以拦阻到神对人的爱。所以神对人的爱这个的真理，其实我们要去知道，我们更加要记在我们那个的心里面。但是神爱人这个的真理，人往往是会受到我们所处那个的环境、我们的遭遇或者所发生的事情来到影响，来到去动摇，以致我们会怀疑 神的爱这个的真理是不是可信的呢？而保罗在经文里面，他就是尝试从他自己那个的生命经历当中来到将基督这个是爱，或者我们心里面那种怀疑神的爱，将这样东西来到去消除。保罗尝试在透过经文来到是消除这样东西，所以在五节的圣经里面，他尝试是让我们知道没有一样的事情可以是隔绝我们和基督那个的爱。其实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到去探讨，让我们更加的去明白这一段的经文。第一方面或者第一点，神的爱是永恒的真理。圣经不是单单告诉我们神爱我们，圣经说神就是爱，或者是神是爱，即是说爱就是神那个性情的本质。你要留意在五节的经文里面，四次提到神的爱，在35节一次，37节第二次，然后39节有两次，总共是有四次。对于不信的人来讲，不明白什么叫做神的爱，他们不明白。我小的时候经常听一首的歌，就是这个 Dion Warwick， 他唱一首叫做 What the World Needs Now。 他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那个的歌词重复就是说，我们需要爱，我们需要那个的甜蜜的爱。但是这首的歌说不出究竟爱那个的本质是什么。而在罗马书里面，罗马书里面很强调神对人那个的爱，神是爱是罗马书那个的中心思想。保罗很强调就是说，整本的罗马书透过不同的角度来到去让我们认识神的爱，而神的爱也是整本圣经的主题。这个的爱就是说，无论你在什么的境况之中，也都无论你的罪业有多重有多深，他的爱都是恒久不变。之前在我们或者是很多个礼拜前都看过，就是说在罗马书的5章5节，这里就是说讲到神藉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浇灌这个字其实就说是倾倒，这解即是神的爱是完完全全的充满我们的心，这个就是浇灌那个 的意思。另外在5章第8节讲到，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对我们的爱就在此显明了。即是讲到耶稣基督的爱是一个无条件的爱，一个牺牲或者是无条件牺牲的爱。这个其实就是我们101我们初信成长班一个最基要的神学观，最基要的。一位的神学家叫 Francis Schaeffer。 Francis Schaeffer 他是无论在那个护教学 apologetics 或者在各种的知识层面上面，他都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一个的神学家。但他自己说，他最喜欢的一首的诗歌是哪一首呢？最喜欢，他说最喜欢的诗歌就是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for the Bible tells me so。 其实这首诗歌我们个个都识唱，我们知道原来是神的爱不是一种很深奥的理论，神的爱是很显浅，小朋友个个都识唱， 小朋友都明白这个的真理。耶利米书31章第3节说，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旧约时代，神是以永远的爱去爱以色列人，今日同样神亦都是以永远永恒不变的爱爱你和爱我。所以第一点就是说，神的爱这个永远的真理就成为一个重要的信念。这个信念就是说，神的爱不能够让到祂和我们有那种的隔离，没有一样的事情是阻隔我们和神的爱。第二叫靠主得胜，我们就是说，我们要紧紧来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抓住神，没有任何的事情使到我们和基督的爱是分离。但在现实当中，神的爱这个的原则，或者神是爱这个的真理，会在我们生命当中是遇到不少的挑战，是会产生这个的问题。就在35节的圣经里面，这里讲到，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跟着7样，是患难，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迫害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7样的事情，这7样的困难，保罗完全会经历过。7样，保罗完全经历过。你看《使徒行传》，你就好明白保罗所经历的。我没有详细来到在7样的里面逐一来到去讲，但这7样的事情，我相信若果任何一样发生在我们身上边的时候，我们都会被引发出来，就是说我们会怀疑神就是爱，神爱我这个的真理，我的爱神为什么都会失业啊？我给这么多时间侍奉神，为什么会得到这个病的？我为主摆上一切，为什么神不祝福我的家庭？为什么神不祝福我的子女？其实做牧师，其实我最怕听到弟兄姊妹就在困境之中问这些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神容让刚才所讲的这些事情其中一样，或者有其他的事情临到我身上？为什么祈祷这么久，困难并没有离开我？究竟神听不听祷告的？我们去到极端的时候，可能问，其实究竟这个世界有没有神的存在？这些有时候我们在生活上所遇到的境况，会令我们来到产生神是爱这个的疑惑。神爱我，圣经说神爱我，我感觉不到。教宗圣方济最近访问加拿大，当然我们知道他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向那个原住民来道歉。其中一天他去这个的是魁北克，即 Quebec 这个省份的时候，我看回这个的 Global TV， 我当晚看 Global TV， 他有几分钟探讨回这个的魁北克省那个的宗教的情况的时候，哇，我原来才知道，当我看回这个电视，我知道原来魁北克省 Quebec 在60年前1950年代，大概那个时间是全加拿大最笃信天主教的一个的省份。1950年代这个乔北省是全国加拿大最笃信天主教的一个省份。所以你去到乔北的时候，你会见到那些街就圣乜乜，那些路又圣乜乜，这样就是说呢， 那裡又有聖 Patrick， 有聖 Louis， 有聖 Catherine， 又有聖 Lauren， 即所以 Quebec 或者 Quebec City 是被稱為一個叫做是、一個叫做聖人的城市， City of Saints， 聖人的城市。在1950年代 Global TV 說的，他說 90% 的魁北克省人每一個禮拜都會去教堂參加這個的崇拜， 90% 的人。但今日到到今日 據這個統計只剩下 4%， 即是說由 90% 跌到是 4%， 其實都嚇我一跳。他們離開神，他們不相信，不相信神的原因當然有很多種原因，但我相信其中可能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覺得這個神是給不到他想要那種的舒適，這個神滿足不到他可能物質上面的需要，又或者人生是遇到衝擊，覺得信耶穌原來不是一帆風順，信耶穌不是順風順水，就離開神了。我说的就是人离开神，但神永远不会主动离开人，这个很重要。其实今天我们生活在加拿大，我们很少会好像遇到保罗所讲，刚才我们所讲那七样的这七样的迫害。我相信后面那四项，就是说呢、这个的、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通常后面那四项呢都是被那个的宗教的逼迫你才会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可能你是生活在一些的回教国家，一些的共产国家，你就会有这几方面。但今日其实基督徒我们离开我们所信的神，我们不再持守这个的信仰，很多时候我们是死于安逸，因为我们舒服得滞，我们离开神。35节这里说，保罗问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这个问题跟着呢其实就在36节，保罗问由保罗自己答翻，36节就话正如经上所记，正如经上所记，即系话咧，保罗系 call 翻旧约，就系、是、为你的缘故，我们终日面对死亡，人看我们像当宰的羊。咩意思啊？保罗 call 呢一个嘅圣经，呢、这、一个嘅其实就系喺诗篇嘅系44篇。诗篇的44篇里面是讲到的，44篇22节。保罗的意思其实是讲什么呢？就是说其实他说就是说昔日以色列的子民，以色列人他们因为敬畏神，因为这个缘故，因为他们对神那个的保持那种的忠诚而遭受到迫害。你会问为什么保罗会引用这个旧约44篇这个的诗篇来解答他原本在罗马书的8章35节这个问题呢？可能你会问，答案就是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儿女，当你为基督遇到困难，当你为基督来到遇到一些险境的时候，你不要以为稀奇，你不要奇怪，旧约如是，新约亦如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5章11至12节的里面讲到，其实话给门徒知道，话给门徒知道就是说跟从他的人，他们因为信耶稣而会受到那种的困苦逼迫。所以很多时候不要以为单单你和我才有， 原来睇翻历史，你会知道；睇翻圣经嘅时候，你知道，无论系约伯、摩西、耶利米、但以理、以赛亚、保罗、彼得、约翰，连主耶稣自己，佢都系遇到各样嘅困苦灾害。所以早期嘅基督徒，早期嘅基督徒喺罗马帝国统治之下，佢哋觉得能够为主被囚，为主嚟到系被迫害，甚至乎系被杀，佢哋认为系一种光荣。点解系光荣呢？因为可以喺呢一个圣徒榜上面，佢哋觉得可以为呢一个嘅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嚟到去殉道，是何等的荣耀。每一个可以战胜困难的人，每一个可以战胜困难的人，都不是定睛在困难那件的事上面，更加不是从自己的角度来到去看自己，乃是到，乃是转移到去基督的身上。所以在三十七节里面，在三十七节里面说，但靠着爱我们的那一位，我们在这一切事上都得胜有余了。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都得胜有余了。有一位嘅大家都可能熟悉，这个嘅叫力克胡哲 Nick Woodgers， 我都唔系好识读个 last name 啊。呢、这、一个嘅或者系叫做力克胡哲，佢系1982年就出生喺呢一个嘅墨尔本一个牧师嘅家庭嘅里边。佢一出世冇双手冇双脚，所以出世嘅时候，见到嗰啲人，即系见到佢出世嘅人，或者医院里边嘅人，甚至乎可能佢父母都觉得，咦？呢个系喺佢哋嘅心里边问啫，究竟呢个系人定系怪胎嚟嘅？出世冇手冇脚嘅，但系呢一个嘅力克胡哲，佢点样嚟到度过我哋觉得系一个黑暗嘅人生呢？一个冇手冇脚嘅人，佢成长嘅时候好黑暗，我哋觉得佢点样可以面对呢？但我哋以下睇一段好短片，大概我谂系4分钟到嘅啫。睇完之后，我哋会明白多些少。啊，唔该，阿 Wendy 同埋阿 Joey。 What makes someone extraordinary? Their abilities?Their talent, or simply, their smile. When I first met Nick Vujicic, I knew I had just encountered someone extraordinary. From the moment he began to share his amazing story with me, I witnessed firsthand how God is using a man with no arms and no legs to be God's hands and his feet. My dad was saying that he was, you know, his head was next to my mom's head as I was being born, and he saw my shoulder, and he just went pale. He was hoping my mom didn't see me because he saw that I had no right arm. And my dad had to leave the room, and he couldn't believe what he saw. And the doctor came in, and my dad said, "My son, he has no right arm." And he says, "No, your son has no arms or legs." And he said he nearly fell on the floor. He couldn't believe it.And the whole church was mourning, you know, like, why would God let the pastor's son be born that way? And my mom, at first, she didn't want to hold me. She didn't want to, you know, breastfeed me and all that. She just felt very uncomfortable for the first 4 months. And it took them quite a while before they could trust in God that he didn't make a mistake, that he didn't forget them or me. Nick's parents gave their fear and even disappointment in their son's disability over to the Lord.They chose to trust God and His promise that He had a plan and purpose, a hope and a future for their son. And it was in Jesus Christ where Nick found the strength to do what many thought would be the impossible, It's so hard to be strong when people constantly say, you're not good enough, you know, go away, you know, we don't want anything to do with you, Nick, you're a nobody, Nick, you can't do this, Nick, you can't do that, Nick. In life, if you don't know the truth, then you can't be free, because then you'll believe that the lies are the truth. But once we realize that when we read the Word of God and you know the truth of who you are, I am not a man without arms and legs. I am a child of God. I am forgiven of my sins. I'm an ambassador of the King of Kings and Lord of Lords. I'm nothing but a servant of the Most High God. This is not about Nick. It's not about Nick's capacity and capability to become this conqueror. I am nothing. I'm nothing. God, though, lives in me. And I now live in His strength. And whatever Jesus conquered, I conquer. In the last decade, Nick has shared his story in 24 countries to over 3 million people. And whether he's talking to a stadium packed with people or one single person, his heart behind the message is the same. God loves you. That He hasn't forgotten your pain. He hasn't forgotten your family. And maybe while you're watching this interview, you've compared your suffering to my suffering. And that's not where hope is, to know that someone else, in your opinion, is suffering more than you. That's not where hope is. But hope is in the name of God, the name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Hope is when you compare your suffering to the infinite, immeasurable love and grace of God. 剪接了是三四分钟的片段，但你如果你上网打他的名字的时候，就有很多关于他的一些很励志的见证就会出来。我相信你看完之后，你一定是会得着激励。一个出世四肢残缺的一个人，本应是对世界是充满咒诅，为什么人人有手脚我无？ 本应是对这个世界充满咒诅，本应是生活在那个嘅灰暗之中，但竟然可以有一个喜乐嘅人生，竟然可以积极嘅乐观，更加对前景是充满信心。这个肯定唔系靠佢自己嗰个嘅本事可以做得到，乃系话佢靠住爱佢嘅耶稣基督，因此 可以得胜有余，靠着我哋嘅主，可以在一切嘅事上都得胜有余。第一点，因为神嘅爱；第二点，因为靠着主嘅缘故，因此冇任何嘅环境可以使到我哋与基督嘅爱隔绝。第三方面，或者系最后一点，因信。 以至于确信，因信以至于确信。我哋睇呢一个嘅系38，因为我深信，无论是生是死，是天是，是掌权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是高天的，是深渊的，或是任何别的被造之物，即系其实保罗咧，佢惊住遗漏咗一样嘢，佢包晒就话任何别的被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 38节，保罗话：我深信 ，I'm convinced，I'm persuaded。你有冇想过点解保罗咁肯定？点解保罗佢话我确信？点解？因为保罗佢完全经历过佢所讲嘅事件。 保罗曾经被人鞭打，曾经坐过监，曾经那个坐嘅船沉咗，又俾人用石头差唔多俾人掟死，佢更加被蛇咬，又遇过强盗，佢亦都挨过饿，又挨饿，更加就系亦都冇得瞓赤身露体，冬天冇衫着。 差唔多每一样嘅困难，佢都经历过。你睇翻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你就知道啦。佢靠着耶稣基督，佢一样又一样嘅胜过，所以保罗佢好有嗰个嘅信心。佢话：我确信 ，I am fully convinced。我确信，若果王牧师，如果我同你讲，啊，我单单同你讲就系话咧，嗱，我深信一二三四五六七正话嗰样嘢，啊，你哋咧靠住主咧，你一定可以得胜。嗱，我同你讲冇咁嘅说服力，我冇经历过啊嘛，你挨过我咩？你试过赤身露体咩？我冇经历过，但系保罗佢系亲身经历过呢啲一切，然后佢话，或者系佢同你同我讲，佢话咁嘅时候系真系好值得你同我去听，并且系相信喺世界上边系冇一样嘢可以拦阻我哋同基督嘅爱。唔好忘记喺保罗之前，我哋去翻三十二节前少少嘅时候，保罗佢提到，即系神，佢话他即系神，神连自己嘅儿子都舍得为我们众人把他交出来，难道不也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保罗话：若果神连自己最宝贵嘅儿子嗰个嘅性命，佢都可以为你为我摆上，仲有咩嘢或者系仲有任何嘅事物，佢会留下唔俾过我哋咩？喺人睇嚟，我哋睇嚟，经常就系话我哋将万物睇得比神嘅儿子系更加实在，但系喺神嘅角度嚟睇，神嘅角度嚟睇，佢嘅爱子比万物都宝贵得多。我个女叫 Sarah， 我个女系两三岁嘅时候，即系话我哋仲喺香港嘅时候，有一晚我同师母同佢去百货公司去买嘢。喺百货公司嘅时候咧，咁梗系啦，佢又行开啊，走下咁样样，唔觉意一个人棘亲佢嘅成个。跌咗地下，但系跌嗰阵时候咧，前边有个玻璃柜，然后玻璃柜里边有一个尖嘅地方，佢系啱啱个额角插中嗰个尖嘅地方，跟住啲血就叭叭声咁流出嚟。哇！我嗰阵时手嘅衫嘅裤里边有一条手巾，即刻揞住佢嗰个伤口，然后咧不说而话，即刻抱起佢，同埋阿师母我哋飞奔出去，跟住咧接的士去医院。在的士的时候，哇，我睇返嗰条手巾仔，成条手巾仔都是血淋淋。哇，我去到医院的时候，我梗係去急症室，即係嗰个嘅医生同佢喺手术室嘅里面呢帮佢係联针。联咗三针，我喺外面，当然我哋唔准入去啦。哇，个心即係好囉囉亂，坐又唔係，企又唔係，究竟佢係点呢？喺佢生命会唔会有危险呢？佢会唔会破相呢？我们作为父母，我们一定是爱惜我们自己的子女。神一样是这样，神也是一样，他是很爱惜他的独生子，但他竟然为了你和我的缘故，他将他的爱子赐下给我们，为我们死。所以保罗他领受了这个莫大恩典之后，他跟着说，在三十九节我正话看过，他跟着在三十九节说，他说所以每一样的事情或者一切都不能够使到我们与基督的爱来到去隔绝。在结束的时候保罗说，我深信，我完全的相信。今天你和我都要反问自己，你和我又是不是深信呢？ I'm convinced or not， 你同我系唔系深信呢？但我将个问题或者系再直接啲嚟到去讲出嚟，就俾大家一个挑战，俾大家挑战，我哋各人问自己，我哋问翻我自己，有冇一样嘅事情难咗你去爱主耶稣？有冇任何一样事情系难咗你去侍奉主耶稣？假设嘅啫，假设有一日你染上咗不治之症，又假设你好勤力做嘢，但到头嚟你被解雇，被 lay off， 又或者你嘅家人发生交通意外，你喺痛苦之中，你会唔会话神啊？若果任何一样以上所讲嘅嘢发生喺我身上，我会即刻离开你，我会唔再持守呢个嘅信仰，会唔会呢？保罗，记住，保罗佢咁话，保罗话佢自己系以亲身嘅经历嚟到话俾你知道，话俾你知就系神用佢儿子嘅宝血嚟到拯救咗你。当佢话俾你知嘅时候，佢亲身经历过嘅时候，佢亲身领受过嘅时候，佢可以就系话喺世上冇一样嘢能够使到我哋同神嘅爱隔绝。我哋一起祈祷。我哋喺天上嘅父亲，求圣灵都系让我哋睇得到，喺世界上边系冇任何一件嘅事情使到我哋同基督嘅爱隔绝，因为你连自己嘅儿子你都唔爱惜，嚟到为我哋嚟到钉身喺十字架上，你岂唔会将一切丰盛嘅事物白白嘅赐俾我哋咩？虽然好多事情我哋喺世上我哋唔明白，但我哋清楚知道你嘅心意。主啊，帮助我哋好似保罗一样，我哋可以因信而至于确信，行喺我哋基督徒嘅人生嘅里边。奉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门。